好，翻到嚟2014年第一集嘅《食惊会天下》啦。咁啊，我哋唔系执咗啊，上个星期冇录节目啊，因为去咗玩啫，大家休息下咁样样吓。咁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啊，咁啊喺录音室入边咧，亦都有我大伟啦吓，亨利 啊，大家好， 系同埋阿杜比喺度嘅。 喂，各位啊，新年快乐啦！ 冇错，咁啊，我哋咧咁啊做咗几集节目咧，咁啊终于咧就有个几个比较吓、善意嘅。批评吓，就 话 咧，我哋上集节目咧就有啲资料错误嘅，咁啊错要认噶啦吓，咁啊咁啊讲翻啦，咁啊就话嗰个日剧嘅内容咧吓，咁就饰演苏柔美嗰个就喺个江田可爱， 咁嗰套剧叫咩名啊？上个礼拜我哋话排球乜嘢啊？ 排球女将， 排球女将， 其 实 咧就 系 个青春火花， 系啦，青春火花，青春火花， 系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呢个佳偶天成咧入边嗰个咧就系唔系山口百惠，系啊，呢个系宿田小卷吓， 宿田小卷， 宿卷系啦， 个脑海马上出现当时啲镜头啦。 咁啊，亦都有呢个听众啦，好开心啦，批评我哋讲粗口啦，咁我哋都回应翻各位听众啦吓。粗口我哋依然讲嘅吓，到适当嘅时候咧就会更加变本加厉添。呢、這个亦都系网台所成立嘅吓、个原则嚟嘅 ，OK 就系唔受任何规管系啦。咁啊，如果系嗰啲听众咧唔系好想听粗口咧，听翻啲正当啲嘅节目嘅。咁第二样我想澄清嘅咧就系、是、讲粗口咧就唔代表个节目冇质素嘅，系冇必然关系嘅 ，OK。 讲粗口咧亦都唔系咧一定粗鲁人， 即系特别系我哋发人系比较真嘅 ，OK 吓。 系啦，冇错啦， 即系成日都咁虚伪咧，做人咧就。佢嘅感觉咧就话唔系太得嘅 ，OK 因为我哋平时咧实在太真啦，太斯文啦，咁抑压咗好多咧应该不被抑压嘅气。 一个唔识广东讲粗口嘅广东人咧，就不配做广东人嘅 ，OK 啦。咁啊，趁个节目里边咧就顺畅地咧系舒展出嚟，见到我哋真性情。 讲完粗口之后，我哋啲病就好翻噶啦 ，OK 吓。今个星期咧吓，咁啊第一个礼拜啦，咁啊讲咩题目咧？咁啊 Henry 啊，咁啊讲个。好似好劲嘅人物喎、 系啊，讲下。 今日想讲咩咧？咁今日都系，都系商业专题啦。咁但系呢排又好似冇乜嘢特别讲。咁啊，又系攞翻一个都系个几月之前啦，大家都有睇呢个话题啦，就系讲呢个阿里巴巴啦。咁其实即系大家知道就系、是、去应该系个几月之前啊嘛。去而家每一年由2009年开始都系啦，每一年嘅11月11号啦。 系 咁，国内咧，我哋叫呢个光棍节啊嘛。 系因为 哇，11月11号啊， 系啦， 喂，应该系呢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日、啊。Remembrance Day 啦， 冇人记得噶啦，啲网络年代啲人咧系唔会记得呢啲嘢。香港个 国民纪念碑而家你又古列为古迹嘅。 咁啊，点解要攞出嚟讲咧？因为我哋都睇咗呢方面嘅资料啦。咁啊，其实想攞出嚟讲一讲，就睇啊，真系其实阿里巴巴而家佢哋做紧系做紧啲咩生意咧？咁啊，佢嗰个商业模式系点样咧？咁啊，就想用呢个做一个切入点去讲一讲啦。咁啊，阿大伟都睇到啲资料啦，即系我哋讲一讲呢、這个11月11号呢个光棍节，今年啦 ，OK。今年做咗一日啦 ，OK， 因为每年做一日嘅啫，系咪？ 系。 咁啊，做咗几钱生意咧？ 哦，今年就做咗350亿。系啦，350亿，咁我讲翻到上年几多啦吓？上年系191亿咁样样 ，OK。 咁即系佢 差唔多个 double 喎。 啊，你见佢个增长都好犀利嘅 ，OK。咁就咁350亿系等于咩概念咧？嗱，你当佢一个网上面卖嘢嘅平台咧，都佢其实都做一个零售嘅业务啦。 嗯。 咁如果我哋唔好太过离地啦，同香港比较啦，如果我哋用香港，即系有13年嘅 figure 未有啦。我哋用香港12年啦，嗰、那个我哋所谓嗰个 retail sales 嗰个 figure， 即系零售总值去计。如果我哋今年做咗350亿嘅话咧，佢差唔多等于香港大概个，即系我哋除翻运每一日啦，大概等于香港接近而家系40几日嘅零售 sales 嘅加埋，先有300几亿香港。 嗯。 啊即大概个，即系等于香港零售总值嘅大概个零月度啦。 零售咧，你就分清楚啦。呢、這个就系网上嘅咋吓，仲有一日。O K 吓，咁啊，就一间百货公司其实系间网上百货公司，一日嘅营业额咧可以达到咧系350亿人民币。 嗯， 咁就都唔需要用嗰啲，即系如果我哋当佢系一个，因为佢不嬲个概念系一个好似一个网上嘅商场，即系其实佢里边理论上就同呢、這个海港城啊、时代广场啊、新城市广场都一样嘅啫。 系 咁，但系我断估香港呢啲商场真系加 Q 埋都冇佢咁犀利啦。做一年我觉得唔系做一日。吓、 啊， 咁當然啦，咁點解嗰個嚇有咁大嗰個咁嘅 transactions 嚇，同埋咁大交易量咧？咁當然係我哋啊，偉大祖國嘅人口同埋特別多啦嚇， 好撚多啦 嚇。 咁就應該咁樣講啦。我諗呢個係一個幾特別嘅現象嚟。咁其實你話網購或者喺啲網上嘅平台買嘢，咁其實我諗我最早識得嘅嘢有咧，就係呢個Amazon 啦，我谂我哋好多人接触第一个，嗯、因为可能 我就都我知道 eBay 先嘅、 啊、，eBay 啦，或者 Amazon 啦。咁啊 ，Amazon 就系如果大家都知啦 ，Amazon 而家就好唔同啦。而家 Amazon 做乜鬼嘢都有卖噶嘛 ，OK？ 系。 咁 Amazon 如果而家睇紧运作紧嘅网站啊，最早期就喺美国啦，美国网站喺度运作紧嘅啦。咁、 嗯、 英国嘅网站啦，咁另外就系喺呢个日本嘅 Amazon 啦。咁其实而家国内都有 Amazon 嘅。咁佢又用另外一個名去操作啦 ，OK？ 咁啊 ，Amazon 最開頭賣嗰時都係賣書嘅啫 ，OK？ 咁就跟住慢慢買就越嚟越多嘢賣啦。咁書亦都由一個 physical 嚟買一本書，變成咗而家可能你見到啲 Kindle 就可能 download 嚟睇嘅。咁、okay? 另外就係 eBay 啦。咁但係 eBay 我哋開頭嗰時都覺得 eBay 只係一啲咩咧 ？eBay 其實我成日覺得個概念係咩咧？就係、是、有啲似係即係你有啲嘢你唔要嘅。或者係點樣呢你又 即係二手拍賣場 啊，二手拍賣場。即係如果你有睇過啲美國嘅電視劇，美劇最興㗎啦，啲人搬屋啊，成啊，咪喺個即係喺個浮仔裏面，會同個牌出嚟，咁啊攞啲沙煲鵪鶉出嚟賣，咁啊住喺嗰度啲人物去睇下咯，邊個啱？ 哦，咁嗰種賣嘢方式叫 garage sale。 係啦 ，garage sale。 啊 ，garage 即係呢個車房啊，你個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庫啊。 咁喺嗱，我未去過鬼佬嘅地方住啦，咁可能阿杜比喺呢方面嘅經驗啦。咁近時啲鬼佬咪好中意咁樣。 係啊係啊，嗱、啊、你星期六星期日咧，你行過啲屋咧，就見到啲人係擺曬門口度賣㗎啦。咁通常咧個車房都喺間屋嘅隔離嘅。 但通常啲人都通知佢周圍嗰啲人，今個禮拜做呢個噶啦。 冇㗎，啲隨意啊，亦都唔使攞商業執照，唔使走鬼㗎。 嗯。 咁就地方大啊嘛， 系啦，地方大啦，咁啊变咗，咁当然而家就唔同咗啦。如果你有个 eBay 之后，咁你起码你针对嗰、那个potential 嗰个买家，就唔会只系喺你个埠里边啦，可能系全个美国啦。咁、去到后期啊，更加多嘢喺上面买啦。咁啊，但系都会即系呢啲嘢唔系中国先会有咁嘅鬼佬地方啦。咁啊 ，eBay 嗰时都好多假嘢卖噶嘛，系嘛？ 系，冇 错。即系佢话俾你系假又好，佢唔话俾你假又好，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噶嘛。咁、啊，但系网上呢个平台咧就会衍生咗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十几年前咧嗰时都已经开始，其实应该都差唔多廿年前啦。其实我哋嗰时应该觉得啊死啦，咁而家开始，因为廿年前就开始，因为电脑普及化啦 ，Internet 好多人都有啦 ，OK。咁我哋嗰时都会怀疑。咁啊，應該開始冇人寄信嘅咯噃。咁冇人寄信，咁郵公就執笠啊，係咪先？咁但係原來喺呢個網上交易平台，即係特別係 Amazon 啊、eBay 呢啲，佢就會救翻生做貨運嘅公司或者係郵局其實。 速遞啦。 係啦，咁就情況就咁樣。咁啊，翻返去國內啦，國內咁啊，咁啊，阿大衛就係最後生噶啦。咁你嘅認識係呢個阿里巴巴下邊嘅淘寶啦。或者后期嘅天猫，其实你明唔明白佢嘅运作系点样嘅咧？其实 咁其实咧，我就比较少用嘅吓、啊，我都系买过一两次嘢嘅啫，系即系同埋首先咧呢、這个咁嘅淘宝嘅网咧系女性咧系用得最多嘅 ，OK， 即系 系啦，即系喺国内嘅女性咧就首先咧就佢哋个 leisure time 咧即系个休闲嘅时间咧就上呢个淘宝网咧就我搵啲咁嘅好嘢噶啦，即系系啦， 即系近时未有再行公司 系啦， 即系近时未有再去行公司行啦，即系譬如国内行啦啲咩新大新啊，嗰啲咁嘅百货公司啦，咁而家如果唔系啊，有啲转咗款咧就唔使出街行啦。就留喺個 internet 上面喺度逛商場啦。 咁啊，嗰陣時我第一次接觸淘寶嘅時候咧，咁啊問我表哥啦，咁樣，哎呀，如果喺國內係買一樣嘢，咁應該係上邊個網啊，咁樣啊，會唔會喺邊度 search 啊？會唔會喺呢個百度啊 search 買嗰樣嘢？哇，冇人去百度 search 噶，個個一去淘寶噶啦。 嗯， 係啦。 咁啊，淘寶網佢個原理就點樣咧？其實都係幾針對國內嗰個情況，因為其實國內嘅情況咧，佢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啦。OK， 因為其實你見香港，我見就算我近時啲夥嘅，特別係女仔啦，佢比較中意都係上去買啲衫褲鞋襪啊，啲林林森森嘅嘢噶嘛。咁啊，國內又有樣嘢比較特別嘅，如果你有翻去國內行過咧。國內就好興搞一啲即係每個地區咧都會搞一啲叫做我哋所謂叫做專業市場，即係喺嗰個地方裏面，可能呢個地方咧就專賣啲點講咧醫療上用嘅嘢，呢、這個商場咧就係賣啲家電， 呢個商場啦，可能就係賣批發衣服咁樣嘅。咁啊，國內好興嘅其實。咁啊，但係國內同香港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香港始終地方係細 ，OK。咁就譬如我哋買嘢其實都好方便啊。咁但係國內就唔同啦，國內佢出現咗兩個問題，就係話第一件事就係 OK， 國內地方始終都係大。你话就算你有本事去开零售点啊，或者系喺百货公司里面做，你始终你要渗透到去每一个城市咧，系有一个难度喺里边嘅。 咪因为佢哋分得好开嘅，住宅区就住宅区，啊商业区就商业区，咁由住宅区去商业区咧，都起码要搭成个几个钟车程先去到嘅。咁你哎呀咁咁搭车都咁耐咯，咁不如上网买啦 啊。咁佢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喺國內就一定係㗎啦，即係個人同人嘅信任度啊，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嘅， 有接近零啦，即係啊。 咁啊，就會產生咗一個商機，又點？即係其實本身個市場佢對每一種商品都有一個需求喺度嘅。OK， 你講少咗個 missing link， 爭緊一嚿。由於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咪等於零。即係話咧，你出去百貨公司或者任何商店買啲貨咧，都分分鐘係假貨。咁啊～冇辦法，條信網上咧，網上夠大間咧，佢唔夠膽呃你。 係啦，咁就、那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啦。咁但係咧就係話，咁啊淘寶就應運而生啦。淘寶其實基本上就你去即係買家同賣家都係啦，你開個户口喺度啦，咁你擺呢喺度賣啦。咁、啊，跟住如果我睇啱啦，咁我就就落 order 去買啦，係咪 ？OK。咁跟住佢就會咁其實佢淘寶佢做得到咧，我諗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佢有一個我想話叫做第三方嘅支付系統啊嘛，就係即係嗰個支付寶啊嘛。咁阿 David， 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呢個支付寶嘅原理係點樣咧？其實 個支付寶嘅原理咧，咁其實咧同呢個 PayPal 好類似嘅。OK， 咁啊，以香港人啦，其實香港人對淘寶咧，好多人都比我認識係好深噶啦。OK， 我只不過個初學者嚟嘅啫。OK， 邊啲人對你認識深咧？身體比較瘦嗰啲男仔啊。啊，一定曬，因為我見咧有啲朋友啊、親戚咧，佢著啲咁嘅衫咧，即係所謂即係特別 in 嘅咧，啊特別 trendy 咧，好多時都係同淘寶買嘅。咁嗰啲人咧好瘦嘅，即係我哋咁嘅 size 咧，喺淘寶咧就比較難買嗰啲咁嘅衫嘅。 咁啊，呢個支付寶咧，咁個情況咧，咁啊類似 PayPal 啦嚇，咁你又要入錢落嗰個咁嘅支付寶嗰度啦，咁啊先至再透過支付寶俾錢嘅。咁叫第三方支付啦 ，third party 咁样啦。但系问题就系佢犀利嘅地方在于佢咧，你入钱落个支付宝嗰度，为咩原因咧？譬如你想买一个物品，买部电脑咁样样，跟住咧，咁如果你由于缺乏信任度啊嘛，喺大陆啊，咁你想买部电脑嘅时候，咁冇理由现兜兜俾钱噶， 冇错， 系啦，咁你就入个支付宝嗰度，咁个支付宝嗰度咧，咁样样就俾咗钱先啊，跟住嗰件货到咗啦。咁到咗嘅时候咧，如果货不对版咧，就可以退货嘅。OK， 咁啊，支付宝系会赔翻俾你嘅，系啦。咁啊，成个情况就系淘宝咧，嗰、那个整到呢个第三方支付嘅意思咧，就系话，如果嗰件嘢、嗰件货物系出咗问题嘅，我哋系会赔钱嘅，系赔足俾你。 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即系话，我嘅买双方大家都唔识噶嘛。OK， 大家识啊，只系识得淘宝咯。咁啊，即係大家信，大家信個支付寶系統啦，即係由支付寶去先 hold 住嗰嚿錢先，即係賣俾你嗰個人就唔使驚冇錢收嘅，如果嗰件嘢冇問題嘅話，咁、買嗰人亦都唔會擔心你買嗰件嘢係假嘅或者有問題嘅，咁、我通過呢個方法咧去做一個咁嘅交易咯。咁啊呢樣嘢咧其實就某個程度上，我覺得喺國內咧都係可行嘅，同埋應該有啲人都 buy 嘅基本上。 咁因為首先嚇咁、好似買保險嘅啫嘛，咁既然你肯賠咯，咁樣樣我咁啊逐漸咪信任啦嚇，逐漸信任，初嗰陣時候就免費嘅 ，OK， 咁後屘當然啦要收翻嗰個費用啦嚇、但係當所有嘅消費者都養成咗一個咁嘅習慣嘅時候咧，所以就變咗個畸形嘅心態就係、是、喺外國咧，如果你想買件貨品咧，你會喺唔同嘅網站去搜集資料啦，香港都係嘅 ，OK。啊，好多嘅我哋呢嗰啲年代都系嘅，但系咧 格价 系啊格价，但系唔系噶啦，咁喺中国咧就系、是、你上淘宝噶啦，吓、淘宝内嘅网店咧互相去格价嘅，你系吓。 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点解我今日会想讲呢个话题，就系啱啱呢排咧都想买啲嘢，我想买啲电器。 咩电器啊，大佬？ 唔系因为呢排听我把声，我知道呢排真系空气唔好啦，嘅。咁其實我想買翻，其實我公司都有用緊嘅啲空氣清新機，因為我哋又比較撲街喺公司要食煙嘅啫。冇錯， 冇錯。 咁啊，俾控煙辦聽到啊。 咁啊，咁我上網睇啦，跟住我後屘我發現原來除咗淘寶網之外咧，咁佢另外一間公司叫天貓啊嘛。咁天貓就你當係乜嘢啦？即係佢一個再高檔啲嘅平台啦。 因为佢个进场费啊，成啊都要多啲噶嘛。 咁淘宝其实分嘅主要分两嚿嘢嘅，就是、一个 C to C 啦吓 ，customers to customers， 即系呢个客户 对客户， 即系你有普通一个业余嘅拍卖。啲譬如我有個舊衫咁樣拍賣出去，跟住啊又發過淘寶又有人買，咁就可以做多個交易㗎啦。咁啊呢個天貓咧就係、是、啊專業啲嘅， 天貓 B to C 啊，天貓就係一個 B to C 嘅 platform， 即係譬如點樣講？譬如我舉個例啦，OK。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玩下，咁你上網啦，你咁咯。譬如我咁打我想睇啲電器嘅，你打天貓，跟住隔一格打松下。因为国内佢哋系叫松下噶嘛，唔系叫 Panasonic， 唔系叫乐星噶嘛，亦都唔系叫 Panasonic 噶嘛。 嗯， 咁或者嗱，我天猫打索尼，即系 Sony 啦 ，OK。 系， 或者天猫打夏普，即系 Sharp 啦 ，OK。或者天猫东芝，咁啊即系杜舒伯啦。咁佢哋你会发现，其实呢啲咁大间嘅公司咧，佢哋全部都喺天猫系有开店嘅，即系呢啲我哋讲嘅电器公司啦。 系。 咁另外一啲公司我都识嘅，譬如咩 Nike 啊、Adidas 啊。New Balance 啲全部 啊， 佢全部都喺呢个天猫度开店嘅，咁咁啊都唔紧要啦 ，OK， 咁啊但系呢样嘢同喺外国就好唔同，同埋啲人佢哋研究都觉得好奇怪啊，其实你每一间公司都会自己有个网站噶嘛，嗰、那个网站都可以卖嘢噶嘛， 系， 咁点解啲人唔会去嗰个网站去卖嘢嘅咧 ？Instead 佢就去咗一个天猫就一个 hubs， 就所有品牌都喺嗰度开铺卖嘢，咁呢样嘢好奇怪，同埋我见到一样嘢点样，听日要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开始要变啦，点样咧？我真系发现咗，其实佢哋系卖紧嗰啲嘢咧，天猫做紧啲嘢咧，已经系可以 cover 到个 vision。我哋成日以为佢哋卖呢啲嘢都系 serve 大陆 market 嘅啫嘛，原来唔系嘅。咁而家譬如我想买部空气清新机，佢系可以送货送到去边度咧？香港啦、澳门啦、台湾佢都送嘅。啊，而运费又好似系唔需要嘅。如果你嗰件嘢唔系太大件嘅话。 咁啊，其實你講開台灣啦，咁其實咧嗰、那個嚇、營業額咧，淘寶營業額咧係咧，居然喺台灣有四個城市係佔據咗十大嘅之內嘅嚇。 係 啊，你見佢如譬如我哋舊年今年個 figure 未有啦，嗱、啊，如果舊年個 figure 睇咧，佢哋用個人口個比例同佢嗰個銷售金額去睇咧，其實你真係估都估唔到咧，喺呢個淘寶呢2012年啦，十。个最卖得即系人均消费最高嘅城市里边咧， 系 嗱香港就唔知系咪算喺海外啦 ，OK， 系 咁啊，其中台湾有四个地方嘅，嘉义市啊，你系谂唔到系排第一嘅，咁啊高雄市系排第三，咁啊另外台中市系排第八，咁啊台南市系排第十，咁国内嘅城市卖得最多咧就喺杭州，咁啊杭州本身就阿里巴巴个老巢啦 ，OK， 跟住后边就啲先到上海又或者北京呢啲地方嘅。 但第一同第二位咧，距離嗰、那個距離係幾多咧嚇？第一咧嘉義市啦嚇，係拋離杭州 1.8 倍嘅嚇、啊，即係可想而知嗰個 transaction 係幾大 嘅、啊。同時咧，證明台灣咧喺呢個百貨商場方面咧就搞得就有待啊改善空間，即係渣啦。 啊，亦都可以去咁樣理解，就點解你覺得台灣好似呢個地方咧，我、比較多人中意上個米，我諗真係同佢哋啲人中意，即係佢哋認識。嗰、那個 internet 啦， 係， 我諗佢同一個年紀，即係當然我唔係話而家廿零歲嘅台灣人同廿零歲嘅香港人去比較啦 ，OK， 我可能講係六廿零， 普遍性， 即係我講係六廿零歲啊，五廿零歲嘅人對電腦認識，我諗可能仲會比香港人會強。 呢、這個絕對台灣嘅 IT 方面一向都領先香港。 咁唔係，咁頭先睇翻就係、是、銷量大嘅城市，大部分都係叫做唔係一線城市啦， 唔係一線，即係 二三線啦。 你講係你講緊基本上你喺裏面睇都唔見有台北市。 係咁呢啲咁嘅城市咧，有乜特徵咧？呢啲城市嘅特徵就係你個人口密度低啦，嚇、啊，即係好似啱講嘅，咁你嗰個商業區同埋你嗰個住宅區係距離好遠嘅。咁如果有冇嘢搞？即係唔知香港咁你有唱 K 哦咁嗱臨啊要埋班人去唱啊咁樣，咁咪嘥咗你幾個鐘時間㗎啦 ，OK？ 冇嘢搞咁幾個鐘做乜咧？咪屋企啊嚇上下淘寶網咁啊睇下啲咩新嘢咁啊，哎呀咁啊有啲錢喺度，橫掂都要使㗎啦，咪使下咯，就咁嘅情況啦。 嚇咁佢有少少唔同咯，所以點解我睇呢樣嘢，我有個諗法就 OK。咁而家你諗下，譬如我哋買電器啊、買成啊，好多時都係去呢個百老匯啊、豐澤啊，或者啲好大嘅商場去買嘢。但你當你諗到有一日，如果佢係所有品牌都喺呢個天貓或者呢個淘寶開店，而你喺香港亦都可以買到嘅話，咁你估下仲會唔會咁多人去用咁貴嘅價錢去租一個商場咧？即係頭先我哋講，頭先我哋只係講咗兩類要，就係、是、一啲 電器類啊，但係如果你睇其他鋪頭，譬如賣衣服嘅，譬如 Uniqlo 啦，即係優衣服啦，係 even 啲快碎喺度 shop 喺上面嘅， 嗯， 咁變咗就係，我覺得其實會唔會嚟緊嗰個，即係再過多十年或者五六年嘅消費，其實香港人會唔會都會同國內同步咧？就開始係好多係上網買啦 ，instead of 就係話真係去鋪頭去買啦，就咁嘅睇法。 嗯，咁當然啦，咁你時裝呢樣嘢另計嘅嚇，咁啊，首先講翻啱嗰個係二三線嚇個啲城市去買啦嚇。 咁啊，通常都會有個 condition 嘅，如果我哋係同 marketing 都有個確確嘅，即係其實你會唔會喺網上買一樣嘢咧，就 base on 兩樣嘢嘅啫 ，OK？ 第一樣嘅就嗰件嘢嗰、那個所謂嗰個叫做 involvement 啊，即係嗰其實嗰 involvement 係咩意思？即係話嗰件嘢個價錢係幾多錢？如果通常啲嘢，如果你話，譬如話啲女仔買啲飾物啊、啲手袋啊，如果佢唔係好貴嘅，咁佢冇乜所謂嘅，佢喺度消費。咁啊，另外一樣就話你對嗰樣有幾熟咯，即係話我嘅，我已經係好長時間消費呢啲嘢噶，譬如可能係電器啊呢啲啊，我大概都知係咩嚟嘅。咁你亦都會放心喺上網去買。咁當然你話喺天貓啊、淘寶啲，我諗你話買車買樓呢度，即係我諗擺上去做都係當 gimmick 嘅啫，真係去買都唔會，因為呢啲我哋收翻都叫一啲叫 high involvement product 啊嘛。吓、啊，就有少少唔同咯。 唔系啊，都真系有人真系买嘅，不过嗰个交投量唔系太大咁计咋。 嗱、 啊，即系我发觉系之前系即系讲笑咁样，咁啊又喺买女朋友啦吓，咁啊咁啊有买呢、這个双体啦，咁啊见家长啦，咁啊几一日啦，时钟咁样计啦吓。咁、啊、都系当一个商品咁样买嘅，全部commodity就晒嘅。 吓、啊，咁呢个另外一个启示系咩咧？其实你见天猫又好，淘宝。其實另外一個啟示就正正係而家香港人講緊嗰個問題，就係話你去創業，你所需要用嘅資金或者資本係好大。咁、嗯、當然你話你喺淘寶， 租金係好大啦， 租金係好大，咁即係變咗可能你啦，我都係希望嗰、那個即係個人流去帶動個人流，去令到你嗰個生意會大。咁其實我哋而家去睇就其實即係香港又好，台灣又好，依然係國內人都好。其實如果你真係後生嗰啲，真係開始想做生意嘅，你想做啲賣啲嘢嘅，其實我覺得呢啲網站咧，其實係你入門其中一個唔錯嘅方法。 嗯，咁當然啦，嚇、啊、淘寶一個最偉大嘅地方咧，就在於咧，佢係令到咧。中國嗰個失業率係降低咗好多嘅，因為咧嚇、啊，因為你知啦，每年都有幾百個萬嘅大學生嚇、啊、出嚟咁樣樣，咁佢做乜嘢咧？咁每年咪淘寶創業咯嚇，咁 啊減低個社會語氣，都係一個維穩嘅工具嚟嘅，某、啊、程度係。 即係所以點解你好似早幾個禮拜，即係其實近呢一年啊，係啊，近呢一年都喺度講緊嘅啦 ，OK。咁啊，講緊呢個阿里巴巴會再嚟呢個香港上市啊嘛 ，OK。咁啊，其實你留意咗一樣嘢，其實馬雲佢呢個人咧，其實馬雲係一個杭州人啦，如果冇記錯，佢係成日教英文噶嘛。 冇錯。咁當然大家對馬雲嗰個相貌就不過係都典型嘅， 比較特別啲。 係冇錯，係即係感覺上好似飲多大頭奶粉咁樣 㗎。哇！走得到太客氣，即係怪樣一件。 係啊。 咁啊，往往啲怪人都話有啲怪招噶嘛。 係冇錯，咁啊自稱呢個風清揚啦，喺間公司入面啊。 咁啊，另外就頭先講到就係話呢個話佢嚟上市咁啊。咁其實你見阿馬雲講嘅，其實佢某個程度上咧，佢係幾挑戰現有嗰啲霸權 價值觀啦、 啊。即係某個程度上，你係會睇啲嘢咧，佢都有啲似香港人噶嘛。即係佢都係好中意挑戰呢個地產霸權咁。即係曾經講過話呢個香港啲咁嘅地產商，其實都唔係啲咩嚟嘅啫。 嗯。 咁係咯，同啊呢個，如果你知道有間公司喺國內叫萬達好大咁，萬達集團個老細就嗰個王健林啊嘛，咁啊王健林就號稱係呢個中國首富啊嘛，咁佢下面有啲咩萬達集團啦，好多酒店啦，咁另外有嗰啲 AMC 啲戲院啦，都係佢噶嘛 ，OK， 咁啊佢曾經同呢個王健林賭啊嘛，佢話如果喺中國去到2020年，即係講緊咁啊14年啦，喺6年之後，佢相信喺網上面買嘢個交投個 amount 可以等於全中國嘅零售嘅50%， 嗯、 即係每買2蚊嘢，即係每1蚊，即係每1蚊嘅消費零售就會有5毫子係通過網絡去做。 嗯，咁呢個唔出奇嘅，因為啊，咁阿里巴巴而家最新嘅一樣嘢就係佢係可以做貸款啦，啊，咁而家佢有阿里旺旺嘅系統啦，啊，咁啊一。咁我聽我啲朋友講，我冇試過啊自己嚇，咁你擺1000蚊落去咧， 咁咧就唔知過咗十日人之後咧，有幾毫紙已經係喺度噶啦，即係幾蚊同埋幾毫紙好似係。咁個息口咧，佢係高過銀行嘅 ，OK 嚇。 挑戰到嘅銀行系統啊。 係咁啊，有埋啲咁啊，遲啲啊，有埋啲金融產品啊、基金啊咁樣，咁全部都係呢個嚇、啊、financial product 嘅咧。咁你個零售都係零售出去噶嘛，都係賣噶嘛，咁啊都可以。唔單止係五十添，應該超過呢個數字。 你應該去理解就是，因為我哋我頭先亦都講過咧，其實我不嬲覺得咧，喺國內我自己嘅觀察咧，其實而家你見國內都係有錢人係得兩種嘅啫，即係好有錢人係得兩種嘅，一種咧就係佢掛即係依靠呢個權貴去揾錢嘅，即係例如可能係啲房地產商啦，可能係啲做即係有啲資源揸住喺手，即係可能係石油啊、電啊呢啲人啦。因為呢個係 公共事業啦，嗱， 即係同官好有關係㗎啦， 會有啲關係嘅。咁另外一種人咧，就係類似馬雲呢啲，馬雲睇佢個樣都唔似係嗰啲官二代、富二代啦。係 冇錯， 即係唔係肥肥白白 嗱，又唔係即係另外一個指標人物喺國內就呢個馬化騰啦。所以你唔好理佢，佢有冇創新能力？O.K. 佢嗰只系腾讯一篇，已系高到离晒谱啦。O.K. 即系好有做法，做快过，做快到五嚿水一股啦嘛。即系你唔好理佢有冇创新能力，但系原来呢个世界话俾你听，其实你冇创新能力系唔紧要嘅，只要你个市场够大就得噶啦， 只要你个市场够大，而你又肯抄得快咧，咁、你可以食埋个正版嘅。O.K. 咁加埋你个政府咧，就好抗拒呢啲企业咧入嚟做嘅，即系总之你将腾讯里边有嘅嘢。就 compare 翻外國有嘅嘢，咁啊通常喺國內咧，政府都會多多。 咁你又請翻咁上下人，咁佢又會奈你咩何噶？哎呀，咁你解決到一部分失業問題啦。 係噶，咁你而家呢個淘寶都係噶，淘寶嗱，你見佢成個遊戲點樣玩法嘅咧？嗱，佢會有幾個好處，第一個好處就係、咁啊唔使個個去打工喎、或者你去開一間工廠，你唔會去諗下個銷售嗰個門路啊。倒返住去解釋就係咁樣講啦，或者我哋用香港舉一個例子 ，OK？ 係，我當你係生產一個啊，簡單啲嚟講，我當你生產一個嗰啲晾衫架 ，OK？ 即係晾衫嗰啲衣架。咁啊，呢個古仔我係好多年前我已經聽過。咁有個人咧就喺香港嘅做廠嘅，製造我哋日日屋企用嗰啲晾衫嗰啲衣架嘅。咁佢假時嘅做法點樣做咧？佢假時嘅做法咧就係、佢請幾個 sales， 佢自己有廠生產嘅，就揾啲 sales 去行咯。咁、行啊！有時通常會行啲咩咧？啲雜貨鋪啊， 洗樓咯，洗街咯， 街市嗰啲鋪頭啊， 跟住藥房啊， 咁啊咁樣做啊，做咗大概十零廿年啦。咁啊，去到第二十年，大概都十幾年之前咧，就已經唔再請啲 sales 啦。因為點解咧？就將啲貨咧就全部俾曬邊個咧？百佳、惠康、日本城賣得噶啦，唔使煩，即系 sales 都唔使啦，係。即係佢哋攞得個 lock 數夠大啊嘛。另外佢又攞得貨多啊嘛，佢唯有少一樣嘢就係佢找數慢啫嘛。咁變咗你變成一個， 但一定找數噶嘛， 一定找數。 咁你放心 下，你冇 even 話係賣緊衣架，就算係好簡單啫嘛。你喺香港賣可口可樂，你點都要招呼惠康百佳， 即係雖然你係大股 嚇，就因為亞信屋想賣平啲嘅，咁我又會封殺你噶嘛，係咪？咁即係話佢現有有一個霸權已經存在咗，就令到你一啲呢啲小供應商咧。就焗 Q 住同佢做生意， 即系呢个消费惯性啦。 咁但系喺阿里巴巴上面咧，就即系喺淘宝啊或者天猫里边就唔存在呢样嘢噶嘛。你系大嘅，大如你系 Sony， 你又开间铺。 系 啊，你卖咸脆花生嘅又系开间铺卖。咁啊，变咗一个大家嘅起步点咧，其实理论上系相同嘅，亦都唔会有一啲好大型嘅资本咧，去掠你水嘅。 咁佢垄断就垄断个平台。 系啦。咁但係佢弄個平台咧，咁點解嗱？佢開個平台，你俾錢去賺，我覺得好合理啊，係咪？咁但係佢賺錢合理得嚟咧，佢嗰個利潤唔係講到係天價咁高嘛？即係唔會話你又要上架費啊，九啊幾樣啊，找數又唔會快啊。 咁所以咧，點解咧？大家咧想揾平嘢咧，就一定去淘寶嘅，永遠就比你喺街度睇個價錢咧。是平成差唔多係一半咁滯嘅接近下。 咁同埋佢有個 咁你就可以懷疑究竟嗰樣嘢係咪真嘅咁樣，因為初初我都有咩懷疑嘅。 咁同埋佢有個好處就係佢嗰啲信息佢回饋翻俾嗰啲開鋪頭嗰啲人嘅嘛。咁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啦，即係你俾可口可樂百佳，你真係唔知邊間買得多嘅、因為就算係可口可樂公司每日都係成 lock 嘢送去百佳個倉度嘅啫。咁啊！但係如果喺佢個情況唔同啦，佢 透明度非常高啦， 佢透明度非常之高，即係、多邊啲人買嘢嘅，佢話咗俾你聽，你嗰啲嘢多邊度人買，你亦都知道。咁變咗就喺個交易上面相對嚟講比較公平咯。 咁當然啦，咁你有咁多間嘅商店，咁阿里巴巴做咩生意咧？ 即係淘寶啊，講埋淘寶係屬於阿里巴巴噶，大家要知道啊。 咁佢而家佢幾個生意嘅啫，我最主要就應該嗱，而家佢講話，即係舊年都話嚟上市啦，但係都講唔掂數啦。咁但係我估佢再嚟香港上市嘅，係嘛？咁啊，佢而家你見佢個模式就係、是、OK， 佢會將淘寶同埋天貓呢兩嚿嘢注入去。而家嚟緊會上市間公司裏面啊嘛，但有一樣你要留意就係佢而家跟住上市呢間公司咧，有兩嚿嘢咧，佢係唔會擺入去嘅，一嚿就係支付寶， 嗯 ，OK， 另外一嚿就係佢哋個下邊嗰間物流公司叫菜鳥，呢兩間公司佢就唔會擺落去，咁啊，即係某程度上其實可能係咧，佢真係個收入來源咧，其實好多可能係真係嚟自支付寶。同埋佢嗰間菜， 咁支付寶嘅潛力係非常大嘅。支付寶勉強嚟講，已經係成為一間叫做銀行嘅物體㗎啦嘛。 佢支付寶嗱，其實單頭先你講過啦，因為佢喺淘寶裏面做支付寶，佢係唔收費用㗎嘛，係咪？即係佢唔收 transaction fee 㗎嘛，即係唔同 PayPal，PayPal 佢都收㗎喎。 即係你喺銀行㗎嘛，你存款入嚟咁啦，係嘛？ 咁但係點解 有利息㗎喎？ 但點解佢支付寶會係一嚿佢唔會擺落去做上市嘅咧？因為你要留意就頭先都講過。佢係唔收你 charge 㗎嘛 ,ok?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嗰嚿錢會擺喺佢嗰度幾多日呢 嗯 ,ok? 即係有個現金流囉。 即係由你打入去到佢真係要支付俾你嗰個賣家佢有一個時間流轉㗎嘛 ,ok? 咁如果你去計佢咁嘅生意額呀你諗下如果佢平均一日你估佢平均一日喺支付裏有幾多錢喺裏面你再計一計個利息。佢就係個利息收入都唔少，同埋講， 同埋我仲話借貸喎，呢家係。 咁而家更好啦，因為佢知道你邊啲人賣嘢賣得多啊嘛，咁佢覺得有相遇嘅鋪頭，佢咪做個貸款俾你咯。啊，而家亦都話嗰個叫餘額寶啊嘛，即係話你可以將個餘額去買基金咁嘛，因為有 return 可能。 因為我記得係三中全會之前係即係大陸啦咁樣就話係開民營銀行咁樣，咁啊除咗阿蘇寧電器係。第一個係攞咗嗰個民營銀行個牌啦，咁其實阿里巴巴都係攞，咁其實呢個支付寶啊餘額寶咧就係未來嘅啊呢個銀行，咁如果你喺香港上市咧，你擺埋呢嚿嘢入去咧，你要受香港個 regulation 咧係多咯，嗰個就嚇。 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做生意厲害嘅地方係點樣咧？即係其實阿里巴巴佢只係做咗一樣咩咧？只係提供咗一個交易平台俾你，其實佢乜差都冇，但係佢可以將個生意擴闊到咁犀利咧。就真係我哋喺香港見到人做生意，即係佢又唔係和黃啊、長江嗰種做生意方法，就唔係一種資本密集嘅生意嚟嘅。佢係靠條橋加一個大嘅 market 去 support 去做 咁呢個係全世界最大嘅 market 嚟嘅。 係咯， 即係而嗰個人口計，而家雖然嗰、那個佢個會員可以五億啊，而家係即係講緊上年嘅 figure 啦 情況就大致係咁樣啦。咁今日就如果大家唔知道淘寶係點樣做嘅，咁啊，使唔使教一教大家點樣去開個户口定點樣啊？ 喂 ，do us a favor 啦，阿大卫， 系 点样去开个户口嘅咧？其实真系，如果真系啲人唔识玩啦，即系呢啲我相信，如果我阿妈有兴趣咧，去开个户口咧，佢都会买嘢嘅真系。 咁啊，开个户口其实好简单嘅啫。咁首先咁当然去淘宝个网啦咁啊，其实都唔使我哋宣传噶啦，首先系淘宝宣传我哋啦 ，OK 啦。咁啊，注册成个会员啦咁啊呢、這个咁啊打翻你作翻个 number 啦一个支付宝，咁我俾个账号你嘅 ，OK。系啦，跟住搜寻第二步搜寻呢个商品啦，咁可以用呢、這个信用销量或者价格，咁呢方面嘅资讯咧 input 入去，喺个 search engine 嗰度，咁可以搜寻到个商品啦。OK， 咁我拣翻啦，咁你个买家啦，咁你个买家系一个四级啊、五级啊，即系我哋佢有分五个星嘅。OK， 咁有皇冠咁样去分，即系我哋有会考，系咪会考？而家 GDSE 系啦，根据个信任度 系啦，信任度。咁其实佢个排名咧系根据佢嗰间店嘅，啊咪叫淘宝网店咧，佢个交易嗰个信任度去排名。 即系同个 history 啊，同佢买啲嘢啊， 好声称系咁啦吓。咁你揀咗之後啦，咁你我覺得呢件貨 OK 啦，咪可以俾錢咯，咁可以用賬户啦 大家留意幾點啊？因為香港就唔係喺國內，所以我哋要俾錢嘅方法有少少唔同。我哋而家去淘寶喺香港可以 收嘅， 有收信用卡嘅， 可以用信用卡， 但系俾4% transaction fee， 亦都可以系通过呢个 PPS， 即系呢个缴费人去充值。 咁如果大家咧真系好想有个支付宝咧，咁你首先就要喺大陆有个户口，喺中国银行，跟住咧你又要做 TT 啊汇款翻去中国银行咁样啦。 相对嚟讲比较复杂嘅。 系啦，咁啊，其实咁啊，跟住就我咁订咗之后啦，咁啊攞货啦，咁样其实佢好鬼快嘅。佢依家佢有间有啲物流公司咧，系同佢合作得好紧密嘅。咁啊， 即系我见得最多喺香港就顺丰啦。 啊，顺丰咧，第二个系中通快递啦，吓、啊，中通快递。咁佢两日嘅时间咧，就可以由杭州咧就运到台湾噶啦。 冇错、 啊，就而家系比当然比。邮政系快好多啦、 啊，当然唔会系用中国邮政啦。 咁呢个就最简单，你就注册呢个淘宝嘅方法噶啦。咁其实咧，淘宝嗰、那个点会？其实你觉得系一个抄 eBay 嘅物体啦。咁其实佢赢嘅赢在咧，就一齐就系啊，佢嗰个有个支付宝啦、啊，第三方啦，吓、啊，同埋有个评论系统啦、啊。 因为我哋好早之前都讲过啦，咁啊 eBay 嗰时都系买咗 PayPal 噶嘛，PayPal 本身唔系佢噶嘛， 系 就同阿 Elon Musk 买咗 PayPal 就加翻呢个第三方付款系统落去。咁啊，可以令到大家買嘢都更加信，即係有信心。即係如果我嘅 eBay 最開頭買咧，都係兩條友列起船之後咧，跟住條友之後戇鳩鳩走去銀行匯款俾佢噶嘛。 係。 跟住嗰條友咧就真係走去包完郵之後寄去俾佢噶嘛。啊，咁就當然你喺美國呢啲信任度比較高嘅社會就真係冇乜問題啦。 係。 但係如果你一遇到啲亞洲買亞洲嘅供應商咧，就好多時都俾人揾笨嘅嘛啲鬼佬，我相信就真係。 咁啊，講翻其實咧咁當然咁勁，有佢嗰樣嘢。咁佢其實佢咁，我哋講商業啦，咁啊講個企業啦，咁啊企業咪有員工啦，亦都有老細啦，咁啊成日都講啊，企業文化係咩嚟㗎咁樣，咁啊就好特別嘅。咁佢企業文化，咁啊其實好簡單嘅啫，咁啊可以對比翻我哋上集講個日劇《半澤直樹》啊，《半澤直樹》一個好 hierarchy 好多層嘅啊，即係由下面升上去撲殺嘅一間企業啦，就好傳統嘅啊，即係一個金字塔式嘅。咁啊，淘寶就唔係嘅。淘宝咧就系一两层嘅啫，咁啊佢开会嘅时候咧，咁其实佢要求咧啲入职嘅员工咧就要学识一样嘢，第一就系倒立 咩啊？ 倒立 咩叫倒立咧？ 倒立咪即系你 即 系 手手嚟 啊 ？OK 系，咪系咪本身阿里巴巴本人都系靠 啊？即系马云啊，咁佢有参与呢个咁嘅嘢啦。咁佢嗰班后生仔咧，后生仔嚟嘅，即系佢班员工系。 咁佢啲而家佢啲伙计咁系廿零岁到嘅啫。 27岁啦，佢话平均年龄系啊咁样诶。咁啊，首先举个例子啊，佢哋开会点开咧？咁啊，一个圆形嘅工作即系、会议室啦吓。咁、中间咧有个类似足球场嘅情况嘅。OK。咁啊，如果你遲到咧，咁啊落去踢下波咯，啊，即系你中間，即系你腳其實係左右開音會嘅喎 ，OK， 咁啊踢到啊，咁啊覺得 OK 啦，咁啊上翻嚟講嘢咯，咁啊第二樣咧就係佢嗰個企業文化咧，咁啊因為啦，咁你一間公司咁實會有方向有問題噶嘛，或者啊呢、這個 strategy O 唔 OK 啊，咁你拗撬啊，啊佢好犀利嘅，咁啊馬雲咧一樣嘢就係曾經喺06年啊，我記得係啦，咁樣佢就講可唔可以喺嗰啲網店度賣廣告？咁、賣廣告嘅情況咧，咁咪當然有收入啦，即係可以個咩叫中招財進寶計劃啦， 係冇錯， 叫做咁啊，跟住就大量嘅網店嘅反對啦，咁點冇理由噶？我賣呢間嘅嘢，點無端端賣埋你廣告啊？咁唔得白噶嘛 ？OK， 我賣 Nike 嘅，冇理由喺個 Nike 嗰度賣 Adidas 廣告噶嘛？啊，完全係違反咗呢個競爭嘅嗰個咁嘅原則噶嘛 ？OK， 唔係因為佢呢個做法有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入去開間鋪頭嗰時已經俾咗錢佢噶啦嘛。即係 冇理由仲喺我場地度 即係你倒返轉，譬如做其實我哋見到光棍節即係做咗，譬如你頭先我哋講350億嘅生意啊，其實佢係搵好多錢，因為點解呢？佢係會同佢哋所有嘅店主去傾，每年都去搞呢個光棍節，而你係去搞嘅情況之下，即係如果你去搞啊 ，OK， 你有兩樣嘢要做，你要提供一個特別大嘅優惠之餘。你係要夾錢俾廣告費嘅啫，係 冇錯。咁啊，當然啦，佢咁嘅情況都唔 work 啦 ，work 咁啊，跟住就點樣唔 work 咧？可以拆一點咧？哦，佢咧就非常民主嘅，係所有會員係公投，公投贊唔贊成有呢個招財進寶計劃啊？咁啊，結果咧就61% 就反對呢個咁嘅嘢，咁啊 ban 咗啦。啊，咁啊就完全，所以咧咁馬雲咧雖然咧講啲嘢就好鬼反六四，咁其實呢個公佢對個策略嚟講咧 就非常之呢、這個 好 受位度嘅。 即係你大如你係呢個 Sony 大如呢個 Nike， 你投票你都係得一個 vote 嘅啫啊。就唔會因為你做個生意額係大啲，你係會多啲 say 嘅。就冇呢樣嘢嘅。 咁啊，所以咧就呢樣嘢咧就已經係一個創新嘅情況。咁、其實佢標榜就係、是、我哋思考嘅模式咧係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即係合之我諗嘅，即係調轉嚟諗，所以係調轉嚟做嘅。 咁、所以就要倒立。 咁啊，所以但係啲員工第一樣嘢就要學倒立咯。咁啊，呢個客户啊，第一嘅牌。 喂，用個名詞啦，叫逆向思維。 啊，呢、這個成日都講嘅，其實咧講出啲人有啲冇乜逆向思維嘅。O K。 即係所以而家啲人喺國內都比較中意上網啊嘛，因為你好明顯睇呢個例子就知道，喺呢個國內呢、這個現實生活就應該冇民主嘅。但係喺一個網上生活咧，就我唔敢話佢100%民主啦。咁相對嚟講都民主啲嘅。 咁其實呢個例子係改淘寶呢例子係講返一個好宏觀嘅 trend， 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覺得香港好似俾人優先啊，啲嘢俾人先進，咁其實就唔係、 okay? 香港絕對唔係， 即係唔係即係香港人有咁嘅心態嘅，就好奇怪嘅 ，OK 啊？ 哦，唔係嗱，表面上嘅嘢咧，就有啲咧就係好先進嘅，譬如時裝上咧，就香港人著得係好 fashionable 噶，比起台灣啊、大陸啦、啊，平均啊都係 fashionable。 但係呢個情況咧開始慢慢逆轉嘅啦，咁首先因為。但個 market 咁大啦，同埋好多外商，佢唔會投資香港㗎喎，所以你咩家樂福啊嗰啲唔會香港出現嘅 ，OK？ 冇得做嘅嗰啲， 佢啲摩媽啊嗰啲，咁佢會投資大陸，咁佢有唔同文化嘅衝擊咧，同埋啲人抄得好快，學得好快咧，咁佢個進步咧係根本你追唔上嘅，咁譬如淘寶呢個阿里巴巴呢咁嘅事業啦， 係因為見到做好多日，譬如呢、這個就抄開少少話題去講啦，你譬如睇另外有一啲。譬如如果你有聽過啲咩小米嘅手機啊，佢又係咁樣嘅，即係你叫我冇做過手機，都咁多人買嘅咩？佢喺呢個光棍節好似三分鐘已經賣掉曬咯，點解好啫？ 係啊，小米係非常 做30億生意喎，三分鐘內啊，咁變咗佢又係咁樣嘅，即係整個群體，咁大家俾意見，跟住最後就大家悲上大家意見做部手機出嚟，咁啊又唔會賣到好貴，咁啊大家又啱用啊。情況就類似係咁樣啦。 咁其實咧，咁其實喺我哋即係從我哋嘅角度睇咧，佢雖然係好標榜創意啦，咁其實都係有七成都係抄翻嚟嘅。咁只不過係再佢綜合曬咁多嘢，又改良咗。 哦， 就擺翻喺大陸個 market 去做。 佢混入咗喺國內嗰個 culture， 因為點解其實佢 即係在地化咧，我哋叫 local 即係其實係用 eBay 個 concept 加 PayPal， 再加一個佢個頭先我哋講過佢個 population。但係佢個 population 佢就唔同美國或者係加拿大甚至歐洲，因為如果你喺美國呢地方某個程度上，你用一個 geographic 即係用一個地理上，你已經可以分得出邊個地區啲人比較有錢，邊個地區啲人比較窮。但係呢樣嘢喺中國咧，我不嬲都覺得係唔撚 work 嘅，即係話你喺北京住喺北京做嘢，唔代表你有錢嘅。但係有錢人可以係好有錢。但穷嘅人都可以话好穷， 嗰啲流动人口真系好流动嘅 ，OK 吓，等于咧呢个山西太原，你觉得啲人咪好穷啊？唔系，开煤都好有钱嘅，一样嘅啫。咁变咗，你真系一个国际嘅品牌，你去做呢个中国市场咧，其实就真系几考功夫，真系未必个个识做。 系咁，当然啦。咁如果阿里巴巴唔系所做到嘅嘢咧？犀利嘅地方咧，就唔可以做 Google 嘅嘢嘅，就係、是、賣佢啲 data。 係啦，即係去到最尾， 我之前講嘅 big data 嘅概念， 都係 big data 嘅概念去像做嗰樣，因為佢都會覺得係，其實佢會覺得係可能，其實我都覺得係，其實過多十年八年，即係我哋成日所謂嘅 resources 一啲資源其實我哋成日都講緊可能啲水啊、石油啊呢啲，我哋先叫 resources。咁其實係一套可以將啲人嘅 behavior 去。analysis 嘅 data 咧，嘅 software 咧，其實都係 resources 嚟嘅，情況就係咁樣。 咁其實講翻啦，咁阿里巴巴嘅成功咧，咁咁因為佢有特殊嘅地緣政治啦加埋佢比一般，其實佢又唔係太創新，啱講翻啦，佢係抄幾個概念混埋一齊，跟住再在地化嘅啫嘛，係啦。咁但係依樣嘢已經贏咗噶啦，因為咧其他公司咧就只會抄嘅啫，就唔會再諗多一步。 啊、香港就唔會有啲咁嘅公司啊，甚至香港有錢人都唔會投資做一間咁嘅公司。 我、啊、香港投資有錢人咧、啊，都只不過係買地跟住收租嘅啫。 係、啊、香港人都係覺得呢個 high tech high 嘢嘅喎，有。 啊，咪仲有一樣考慮咧，就是、香港本身咧嘅人口只得710,000。咁、個內部市場就太細，啲淘寶咧，就算你唔賣嚟香港，唔賣去台灣咧，我相信包埋澳門啦， 國家都同一個城市， 13.5億啊，咁、本身已經係夠，即係嗰個 overhead cost 咧，就唔係好高嘅啫。如果你咁樣計下啊，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你本身咧，你我哋咧運去大陸咧，運啲貨去大陸，如果香港整間咁嘅網上商店咧，喂，運去大陸係好困難的。大陸運嚟香港係完全冇限制嘅， 冇唔需要雙檢，唔需要三 雙檢，亦都唔需要打税嚇，唔需要CEPA。咁而香港如果運啲貨去大陸咧，係需要CEPA。點解成日搞CEPA？就係呢個原因。香港零售服務十分之困難進入大陸。 即係結論都係，當你個 market 咧差唔多接近無限大嘅時候咧，咁你真係就以為你吐一到口水都可以浸死你㗎啦。 咁啊，佢馬雲 賺到錢 就。但你講開一樣嘢咧，就係咧呢個中國 domestic market 實在太大。呢、這個其中嘅原因解釋到咧，就係話點解中國可以閉關自守咁耐啊？就係、是、呢個原因啊，就係、是、本身內部嘅 trading 啊，已經可以足夠養活咁多人。 係、啊、因為佢嗱，譬如你見佢，因為我當另一個角度去睇，即係馬雲佢哋做啲生意咧，中國政府係唔會喐你嘅啫，中國政府係非常之歡迎你嘅啫，因為第一你又解決咗呢個失業問題啦， 即係維穩工具、 啊；第二你又解決咗呢、這個又請好人啦，你物流公司啊、成啊諸如此類。第三咧，你同佢係冇一個，同埋你又響應佢啊嘛，你又響應佢話呢個刺激內需啊嘛，係嘛？咁你又喺上面網上面賣咪好咯，係咪？亦都解決咗呢個通路上之外所謂嘅 distribution 嘅問題啊嘛。但係最重要嗰點咧，就是、你同個政府冇一個基本性嘅矛盾啊嘛。即係咩意思咧？就話、是、OK， 政府其實好多收入來源都可能係嚟自賣地嘅， 靠天然資源啦。 咁賣完地、賣完剩之後咧，起完啲樓就好 Q 貴嘅。起完啲好 Q 貴咧，啲人就買唔起啦，或者用咗好多嘅煙琴去供嗰層樓。咁啊，某個程度上咧，佢兩個係一個共犯嚟噶嘛。咁但係問題就是、阿里巴巴啲生意又唔會，政府又唔會覺得你有咩問題嘅。 佢唔怪阿里巴巴啲生意，直情係佢做嗰啲 report， 去買翻俾中國科學院添啦。啊！即係嗰啲個國民究竟係點樣樣嗰啲取態啊？ 即係第一嗱，國民又買到佢要買嘅嘢啦，買嗰啲又係真嘅 ，OK， 價錢係相宜嘅，係咪？咁啊，帶動成堆就人口，咁啊幾好，咁啊個個有嘢做，人人買嘢又平咗啦。啊，就算你嗰啲外資公司，大如萊利亞、資造化妝品嗰啲，佢哋都要開鋪喺嗰度賣。唔係你繼續可以喺百貨公司開 counter 賣，但呢個係一個 channel 俾你去賣嘢啊嘛。咁、變咗佢就冇可能去 dominate 個 channel， 或者去由佢控制個價格咯，就係、咁簡單啫。 佢抽水抽好嚴重啲，咁啊因為光棍節咧。 即係呢啲企業啊，肯定係同呢個中國政府係好 friendly 嘅企業嚟嘅。 少多人出街，咁少人出街，百貨公司咧嗰啲租咧貴平咗，咁咧個地嘅樓價就冇咁高，咁樣咧就係呢個啊。 唔係如果真係，如果你真係去到最極端嗰個 case 係點樣咧？去到最極端嘅 case 最尾又會係點樣？就好似我早輪去北京咯。即係如果真係呢啲 case 去到最極端係點？係冇鋪頭係做零售嘅。或者有嘅只係嗰啲品牌開一間鋪頭，俾你去體驗佢啲 product 嘅啫，即係羅實嘅北京。 即係 show room 啦。 商店開一間成20,000+嘅東方廣場，任得你喺度玩嗰啲嘢，擺曬又任得你玩。你玩完你同佢賣，佢好似唔係好想賣俾你咁嘅樓嘅。咁你咪翻上去網買咯。OK， 咁會剩翻啲咩鋪頭咧？咁啊得翻飲食嘅啫。如果係咁就，或者係服務性行業嘅啫，即係可能又得翻啲非法鋪啊，做腳底按摩啊，飲食鋪頭嘅啫，就冇曬零售鋪頭咯，基本上已經。如果去到最 extreme 就会咁样啦。 Okay. 啊，嗱，讲翻啦，你而家话得最后一样讲啦，佢打入台湾咧，都有啲嘢值得去讲讲嘅。虽然话台湾嗰啲咧，即系有啲人未必承认嘅，实际上就同文同种嘅，同大陆啊。咁但系咧，入到台湾咧，咁你都解决个问题啦。嗰啲用语系不同嘅。原来咧，呢、這个淘宝咧就请咗一 team 人咧，就日日咧就翻译大陆嗰啲名词，去 into 台湾嘅名词。即係香港其實好簡單啫，就是、香港我哋都 而家在地化啦， 啊，即係在地化啦。咁你土豆喺大陸叫土豆，嚟到香港叫薯仔或者馬鈴薯，即係之類咁嘅嘢啦嚇。咁啊佢呢度咧，佢係有諗嘅，同埋去台灣亦都頭先講嘅第三者付款啊。呢、這個問題咧，佢係要克服咗先至，因為台灣始終咧，佢唔同香港， 冇錯， 香港同大陸嘅關係係密切嘅。 咁如果台灣同大陸咧，尤其是金融方面咧，都係要大家好小心嘅。咁啊，終於係解決咗呢、這個嗱呢度都有講過噶啦。咁啊就係、是、佢哋咧就係喺解決咗台灣咧一個資金嗰個問題，金流嘅問題啊。咁啊全面咧為台灣咧全面提供台灣用戶咧嘅刷信用卡結帳嘅服務。咁啊解決咗啦。咁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咪要去呢個淘寶買嘢，通常話送到你屋企啊。咁台灣原來就唔係嘅，佢有好多咧點啊，散貨點啊。咁咧就係嗰啲貨係送去嗰個點， 係冇錯。 而係你去嗰個點去買嘢 嘅。咁香港亦都有啊。咁啊，因為以前我做運職業咧，都係會洗下樓嘅。我發覺好多工廠大廈都租咗嚟做呢個淘寶嘅散貨、散貨地點啊。咁我學生妹咧就買咗件淘寶買咗件嘢咧，就去嗰度攞取貨噶啦。 因為台灣比較特別咧，因為台灣我早幾年去嗰時候，我嗰時都同我隔時台灣嘅同事喺度傾偈咧。台灣好得意喎，台灣好多咧嗰啲舊，即係比較舊，即係我想叫老少少嗰啲區咧。佢有啲人咧係租間鋪出嚟咧，冇嘢做嘅，就用嚟做交收嘅啫，啲嘢 擺。係啊，做交收啊，咁啊有間咧，而家佢做嘅咧就每日咧話每日增下30個員工，30架貨車嚟做呢個服務。咁啊呢、這個咁你就可以慳翻好多咧誒依個送貨費用。 因為台灣我感覺佢速遞做配送咧，佢可能都未有香港咁先進。因為我好多年前已經發現咧，其實台灣咧有時你去買一啲嘢咧 ，OK， 咁就譬如買書啊，買成上網買書咧。佢好多時都唔係送到佢屋企嘅，咁但係台灣你不能不知咧，就有一間公司就好撚大嘅，叫做統一集團。統一集團做乜春嘅咧？如果你有去過台灣，台灣所有 Seven Eleven 係佢嘅，所有 Starbucks 係佢。 我記得係做食品嘅啫。 統一就做食品啦 ，OK。咁啊，佢亦都係間好大嘅物流公司。咁我記得嗰時咧，佢哋去台，我喺台灣買書咧，咁你係會最後定咗係點樣咧？係去邊一間嘅 Seven Eleven 攞貨嘅。就唔會送到去你屋企嘅。咁同埋台灣嚟講又好得意喎。台灣咧，佢如果你想睇下嗰啲便利店去到幾先進咧，其實台灣便利店係好先進，即係佢連乜差嘢都可以做到嘅。因為我曾經我記得幾個月前我睇，我就真係唔係好明白，就係、是、我哋去如果好簡單，因為譬如我哋買演唱會飛，咁你咪夠鐘咪上網買咯。台灣好似唔 Q 係嘅，唔係上網買嘅，撲你去街嗰陣朝頭早咧，去嗰間西記門口排隊咧。哇！我譬如九點，即係當然嗰陣時嘅廿四小時。 咁而家最紅五月天啦、 即係五月天嗰啲，我九點鐘開始咪去有部機噶嘛，咁我排隊，因為大家喺排隊喺度買演唱會飛咯，屌好撚好笑嘅啫。 最後都講啦，就係、是、有講咧，就係話佢我哋頭先講話土豆咧，大陸叫土豆，香港叫馬鈴薯啦。咁其實咧有啲嘢咧，大家都比較新鮮嘅，可能話好多人都唔知啦。原來大陸人叫洋裝嘅咧。即係咩叫洋裝？事實上乜都叫洋裝啦，咩叫西裝啦，即係西化嘅服裝啦。其實洋裝咧喺台灣叫做連衣裙。 哦，咁嘅。 即係直落裙，大概直落裙咁嘅意思啦嚇。咁、另外咧，內搭褲咧就即係大陸叫做呢個內搭褲咧，就其實即係打底褲。就香港真係唔係成日咁凍啦，大陸咧就好凍，好多人就兩條褲。 我哋嗰啲叫我哋廣東話叫做龜佬褲啊嘛。 係啦，冇錯。 即係羊毛內褲啊嘛，係嘛？係。嗰啲褲唔好亂著啊，因為乾草嚟著咧，你記住著條底褲，因為我見過係除嗰個成日會有火花嘅，因為乾到會有火花。 辣親就冇啦嚇。 唔係辣親邊度就冇啦。 話是話歐洲歐美等地區就唔興嘅。因為有暖氣， 有暖氣啊嘛， 就好少啊。大陸人咧就其實唔係好凍咧，都著兩條褲， 因為習慣咧。文明程度就仲有待改善嘅咁樣，咁啊應該不出幾年咧都係會變咗呢、這個嚇、歐美嘅情況。 但係阿杜比講啱啱去台灣譯嗰啲字咧，其實我覺得啊，即係佢好似譯，即係我譬如喺度讀書商業嗰啲， 每日譯到500個詞彙啊， 佢哋 真係幾犀利。 同埋台灣人佢用嗰啲字咧，你聽完之後你起碼明係咩嚟嘅，即係唔係有時唔係好似大陸嗰啲，你聽完兩個字你都知，但你真係唔知佢解乜嘅。 啊，差少少咁，因為台灣個國學嘅水平咧係比大陸係高好多嘅，人哋係嚇讀到大學都要讀古文嘅嚇，同、埋我哋已經拋棄咗好耐嘅啦。係、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對於淘寶嘅認識咧，我哋係初哥嚟嘅啫嚇。咁 只不過講解一下，其實咧佢咁嘅成功嘅例子咧，都係有啲都係有七成都係抄襲成分嘅，就係靠個在地化嘅成功嘅啫咁樣。只要個 market 夠大咧，只要大家肯呢個創新咧，喺大陸呢個咁嘅市場咧，亦都可以成為一代嘅商業飄紅嘅。係啦，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下個星期咧，我哋再為大家帶嚟最新嘅商業專題啦。OK， 好啦， 拜拜， 拜拜。